大家好，我是毓敏。首先我要在这里多谢过去十几年来对 MyRadio 不离不弃的朋友。没了你们的支持， MyRadio 今天不可能继续发声。我要在这里呼吁各位朋友继续支持 MyRadio。MyRadio 台湾直播室已经启动了一段时间。除了毓敏原有的节目在这里做直播和制作之外，我们也制作一些新的节目。不久之后呢就将会退出。我们现在多了很多新朋友，新订户，但是我们希望会增加那个订户的数目，去到最好就超过30万。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可以介绍你的朋友去订阅 MyRadio 的 YouTube 频道，这个是对 MyRadio 的支持，令到我们的声音无远弗届。第二呢就是付费支持，你可以通过交月费啊，或者即是入这个 Patreon 做会员啊，咁你都可以支持这个 MyRadio 嘅。天涯若比邻， MyRadio 继续发声。 咦，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Radio 嘅直播节目嘅？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Radio 嘅频道噶咯。 梗系啦，嗱，订阅完 My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，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，再选择全部，咁 My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！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。仲有一样嘢，千祈唔好唔记得喎。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，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Radio 啊嘛。而家除咗经 PayPal，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。 毓敏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毓敏踩场。今日是2022年的4月4号儿童节呢，今日是台湾同香港都是4月4号儿童节嘅。咁琴日4月3号礼拜日，咁其实呢个台湾就连假嘅，连续几日假期嘅。咁香港即係都应该都係连续几日假期㗎啦，即係清明啦嘛，係咪清明就要送啲人翻歸咁樣，有啲人要去拜山咁樣，屌你真係，係咪？有啲人屌你真係唔可以俾佢死咁樣，冇得撈就梗㗎啦，係咪？冇得連任，我哋晨早都講咗㗎啦，係咪？嗱，琴日開始咧就係呢個新嘅一屆，所以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嘅提名日開始啊。咁啊，今日咧就禮拜一，係咪？咁啊。听日礼拜唔系今日系礼拜一啦，听日礼拜二，咁呢个而家香港系咪假期我唔知啦，咁但系即系个提名期一展开啊嘅第二日啊，咁啊即系林郑月娥咧今朝早就行出嚟，就向大家公布一个即系唔可以话好消息嘅，对好多人嚟讲，有啲人即系 send 啲图嚟俾我开香槟，开咩香槟啫？系咪屌咧？真系系嘛？屌一雞死一雞明，咁一路一個衰過一個咁啊，會可能係咁。但係我就計嗰條數咧，即係我又唔係咩先知嚟嘅，就冇人會衰得過呢個賊婆噶啦。講就講，係咪？香港百幾年嘅基業就俾佢一手摧毀，係咪？有啲人話會唔會講到咁大啊？咁冇共產黨啊？咁係係咪？當然真正嘅即係幕後元兇就是共產黨，但係香港會死得咁快，死得咁徹底咧？就同呢个贼婆有不可分割嘅关系，咁啊，即系啲笔账一定要同佢算嘅。我话俾大家听，系嘛，即系佢今日行出嚟，系嘛，又话因为家庭，咁个都系有个理由噶啦。唔通佢话屌你乜嘅共产党唔俾我做啊？咁啊，屌你即系你大家试想想，以佢呢个人过去嘅所作所为，佢嘅言行，同埋佢嗰种咁嘅所谓。即是思维方式行事方式，你估佢会唔会去争取连任啊？一定㗎嘛，大佬係咪？你啲人唔想我连任，你唔想见到我更加要屌你咩去努力争取连任係咪？你睇早两年佢真係述职嘅时候几巴闭行返嚟嘅时候意气风发，即係话呢个习近平点样称赞佢係咪？嗰阵时已经係諗緊连任啦，我而家话俾大家听係咪？咁冇呢一个2019年反送中，跟住再加个疫情，咁佢一定係注定瓜得㗎嘛，係咪？ 我哋冇咩学问嘅，我哋又唔系咩专家，我又唔会系先知，我又唔会有啲人屌你老母用阿拉丁神灯系咪？屌你真系我冇嘅系咪？我哋就事论事嘅啫，系咪？佢死因好清楚噶嘛？唔系北京因为香港人反对佢系咪？或者即系历任特首佢个民意支持度最低，同埋一个最黑人憎嘅一个行政长官，唔系因为呢啲原因。而共产党就话受香港民意影响，所以唔俾佢连任 ，no， 咁啊，唔系呢个原因，系咪？共产党点会受你香港民意所左右呢？系咪？佢即系共产党嗰条数唔系咁样计嘅，系咪？佢唔俾得呢一个人继续做落去嘅原因好简单嘅，最近嘅原因就系、是，喂，2月15号。习近平作为呢个中共中央嘅党书记、党总书记，同埋呢个即系台湾问题、港澳问题，都系佢做揸 fit 人嘅。老实讲，其他嗰啲挂名嘅啫，韩正都系挂名嘅啫。佢通过韩正系咪俾一个指示呢一个林郑月娥系咪？你要将稳控疫情，呢个系一个主体，特区政府主体嘅责任，系咪？将稳控疫情作为压倒一切嘅主要任务嚟嘅。讲完呢句说话，下咗呢个圣旨之后，2月15号到而家个确诊人数超过100万。喂，呢个就系前边都可能未拍板决定啊，嗰阵时仲啊。誰有機會被陰點，屌你都冇乜聲氣，大家都睇到，又唔准啲人講嘢噶嘛，係咪？你睇葉劉淑儀有冇嘢講，係咪？你睇有冇邊啲冒出個頭出嚟，即係所謂有，即係嗰啲 potential candidate 有邊度冒個頭出嚟啊？冇嘅，係咪？唔撚俾你講啊，因為阿爺未定啊，係咪？你唔好喺度擾亂啊，係咪？好啦，到呢一個疫情即係爆到咁嘅話，咁就好清楚。系嘛？之前都系要喐佢噶啦，我话俾你听。所以林郑今日出嚟讲，就佢旧年年初已经向中央表达咗，即系啊不留任嘅意愿，得到中央嘅理解同埋尊重。呢个可以两个字嚟形容，叫做鸠噏。OK， 系嘛？跳你咪中央理解同尊重你唔连？喂，佢唔俾你连任啊！而家好简单就系，系咪？唔俾你连任，唔系话你旧年年头喂提出，即系话我唔会连任，得到中央嘅理解同埋尊重，系咪？呢啲全部系即系门面嘅说话嚟嘅，大家都知道啦，系咪？咁你董建华当年话脚痛都可以作为啊，即系辞职嘅理由，咁唔通咁样跌一跌就会脚痛咁啊？屌你系咪？咁後來你見佢雖不至健步而飛，但係都好穩陣啦，成日出現咁樣咩腳咩痛嘅，你話俾我聽係咪？你由1997年7月1号數到而家，前後4个行政長官係咪？所以有得連任咧係2个，一個係董建華，但係連任得嚟都唔係做10年係咪？中途第二任就要俾人掹落嚟啦，係咪？咁呢個係咪同？2003年7.1大遊行有關啊，係咪？梗係啦，係咪？好清楚咁啊！呢個23条又過唔到，係咪？跟住就到曾蔭權，曾蔭權就喂呢、這個就係臨危受命，係咪？港澳辦嗰個系統廖輝，係咪？咁佢哋去運作，係咪？咁啊，佢有得做特首，咪諗住唉穩陣啲啦，揾個 A.O. 屌你真係嘛？有行政經驗嘅商人都係唔掂，係咪？老懵懂都係唔掂，不如政協副主席佢算啦，係咪？咁啊，煲太增頭嗰個任期係2005年至到2007年，仲要通過釋法，就唔可以做5年。跟住就第二個任期就連任成功就做5年，2个加埋就做15年，係咪？跟住林鄭，或者呢個梁振英同林鄭月娥就只做一任，咁所以你話香港，你話真係跳你 只是个特首而已，是吧？都可以搞到这样的，是吧？那就一个衰过一个，现在是。所以现在你啲人话一个衰过一个又不完全是的，那你即是如果有些人话现在曾荫权是四个特首里面最好的一个，那那个就坐监咯，是吧？是吧？咁跟住落嚟嗰啲梁振英做五年，系咁多啦 ，OK， 冇啦。你话梁振英愿系咪唔想做多五年呢？有家庭问题啊，咁啊，喂，应该班底已经组织好噶啦，大佬，系嘛？跟住就到林郑，有家庭问题。嗱呢啲咧，即系香港人啊，冇人会信，系嘛？亦都唔关心，但好明显，大家都知道就是、共产党唔俾你做，系嘛？就是咁簡單啦，係嘛？咁而家佢可以去即係聚天倫，係嘛？咁倫敦就去唔到噶啦，敦倫又冇份，咁屌你啦咩？你咪唯有啊，即係翻大陸啦。喺香港我都好擔心佢點樣落街咧？屌你日日啲資科傍撚住佢，咁佢啲仔係嘛？佢老公咁點咧？所以就跌埋心水翻大陸就啱噶啦。其實係喺香港就真係有啲危險噶，我覺得係嘛？咁所以大家唔需要睇嗰啲嚇冠冕堂皇嘅理由，咁冇得做啊，梗噶啦，係咪？咁你話好似佢啊，梁振英，屌你，佢有可能覺得自己做一任就得啦咩？係咪？喂，佢之前嗰個施政報告仲有一個遠景喎，大佬，係咪？北部都會區係咪？屌有個施政藍圖，有個遠景嘅，大佬係咪？不是共产党因为香港人讨厌他而不给他连任， OK， 是你犯了大忌，是吧？最新的镬就是这个疫情搞到这样，即是我们用常识而已。喂，你习近平通过韩正这个主管港澳事务的政治局常委，是吧？同你林鄭月娥講，係嘛？你要即係三個一切，兩個確保。屌你講到好實在，呢啲中共啲官方文宣，三個一切，兩個確保，係嘛？要將穩控疫情作為壓倒一切嘅，壓倒一切喎，仲要我屌你講完之後，喂，短短個。个零月的时间超过100万人确诊，跟住大陆已经接近清零的目标，就因为你香港这样出口转内销大爆发，你现在上海几大，是吧？周围我用常识的啫，是吧？我屌你，我又冇灯，是吧？屌你冇阿拉丁神灯，是吧？我又不是先知，我又唔係嗰啲咩專家，屌你咩用咩學術理論去分析，屌你咩即係常識嚟嘅啫嘛？呢個係當然香港人就會覺得，唉，你個賊婆都有今日咯，咁稍微有少少時間，即係比較開心少少，開心三分鐘就夠噶啦，大佬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就面臨一個即係警管特區時代嘅正式開始。咁但我神早已經講咗係警管特區，有個國安法之後，屌你咩警察第一。就已經是警管特區了，所以你而家唔爭再俾咪鄧炳強做政務司司長嘅，啱唔啱？還掂都係咯，係咪？再唔係就揾阿湯十一做律政司司長，或者何君瑤都唔錯噶，屌你個律師嚟噶嘛，咁啊香港咪一鍋熟咯，最好噶啦而家。所以而家走得嘅人仲唔快啲走啊？屌你由2020年到而家走咗幾十萬人啊，各位，淨移出嘅人口幾十萬啊，加埋呢兩年啊！是吗？全部都是有能力的优秀的香港人啊。休息一阵。